们站起来。 是。 高兴。 儿啊，儿啊，若是为娘悲伤，愿逃生， 娘，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

防线枪林箭雨，虎穴龙潭，耳边响虎啼咚，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

说什么也来不及。不行啊，师父啊，出家人想荣华清规不循，玉皇爷降罪，师父啊那可了不得。 他言说出家不能把婚娶，玉皇爷降下罪，一命归西。 我说公主，您怎么杀着杀着泄了气了呢？ 谁要吓他来着？我是吓唬他呢。 哦，他倒不曾害怕，倒把娃娃吓着了。 您呢，还是去问问他到底愿意不愿意。 待我问来。徒儿，你作何打算呢？ 这倒是个好机会。 你愿意不愿意呀？ 要取金刀就在此人身上。 你大声些，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？ 徒儿难舍师父啊。 公主，是他引导，愿意倒是愿意，只是难舍老大我啊。 他离不开您，您就跟我们一同下山不就得了？ 这么说我也得还俗了。 谁让你还俗来着？ 啊，师父，我唤不知这位公主，是那共底公主，有多大本领，让我们师徒下山享荣华、受富贵呀？ 公主的本领大得很呐！ 听我告诉你，伯母萧太后乃一国之主，我是她的女儿银花儿，今早却领了母后之命。带领一千人马巡查边关，抵挡南蛮，前来盗刀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书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再会。Yeah.